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做见证的这个姐妹，是我们的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梅莲素贞姐妹，请大家对掌声。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真是要来述说神的恩典，因为在诗篇107篇22节，他说：“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是的，从去年的感恩节到今年的感恩节，在这一年中，我们经历了主奇妙的作为，我们应该是欢呼数算神的恩典，而且述说主的作为。我只是开始，我想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可以数算。我就约略提了一下，在今年我们丰收教会有了祷告城墙，我们还有新的成员加入，我们有生病的得医治，还有得救的人数加增，还有我们有小 baby Brian 的出生，还有我们一起庆祝吴伯伯90岁大寿。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在这里我要特别将这个学龄前儿童主日学的成立来向主献上感恩，感谢赞美主。主带领了刘刚跟还有张辉这两个年轻家庭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有了3个3到4岁的小孩子，有 Kevin 还有 Julie 跟 Julia。感谢主，主爱这些孩子们，而且也明白他们的需要。主就引领我们在3月18号，也就是8个月前的这一天，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主日学。我们真的是感谢牧师师母提供的教材，还有指导，还有方向。我们也感谢父母们大力的支持，还有我想就是我们还有 Adela 老师，还有 Grace 老师，还有我们 Youth Group 的大力支持。我在想我们服侍的人比这3个小孩子还多，真是感谢主。还有我们相信主一定把他的小小羊带来我们中间，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现在有新的就是 Kevin 的女儿 Esther 加入，我们也会有Aurea 的加入，我们还有，我在想还有可能还有姚志跟那个Michael 的加入。我们感谢主，主真的是将这些小孩子摆在我们中间，主真的是看顾他们的需要。当我们在带领这些孩子们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的重新认识主，然后我们也明白主的心意。其实主真是期盼我们就是回转向小孩子，就是有一个顺服受教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跟他的祝福。我真的是感谢主。我相信借着这个学龄前儿童主日学，还有我们 Youth Group 的 Fellowship， 还有就是我们成人主日学，还有我们每日的读经祷告，主都是要我们丰收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从小到大都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要来领受神的祝福。我真的是感谢主他奇妙的预备跟带领，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赞美主，谢谢。 好，我们谢谢素贞姐妹， 再给她一次掌声好吗？接下来我们有二乐子高颖来为我们做见证，请给他一个掌声。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是在10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和朋友约定好2点半的时候见面，可是当我刚要出门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打来了电话，他说我已经到了。我说好，那我马上也就到。然后我就快速的拿起我的手机、钥匙、包包，还有要丢的垃圾，我就 想赶快的去到，可是当我丢垃圾的时候，我手上的东西太多，我就顺手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汽车的前盖上，然后丢完了垃圾，我上车就开车就走了。到了朋友那儿的时候，我在找我的手机，怎么找也找不到。我突然间懵了一下，我就突然间想起来，我的手机放在车盖上，现在已经不知道会甩到哪里去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赶快回去找。我说好。当我回去开车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内在生活里在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感谢赞美神，在各种情况下都要感谢。然后我就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手机找到找不到我都要感谢你赞美你。然后我就回到了家里面，在我的车周围找了一圈找不到，然后我赶快去找我的邻居，让他帮我打电话。他打了很多次，这个电话接通，只是通了，可是没有人接。然后我又再回去找，在周围找。这时候我的屋主也回来了，他也帮我一起找，还是没有找到。可是突然间，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想，我是不是应该去更远的地方，在我汽车转弯的地方再去找一找呢？然后呢，我就往前走，走了大概得有30多米吧，三四十米。但那个走到那个拐弯处，真的看到我的手机就静静地躺在那个路上，而当时的车真的非常多。等车过去之后，我快速地跑过去捡起我的手机，我这一看，手机不但没有摔破，连一点点被压过的痕迹都没有。真的太神奇了，因为当时已经有校车，学生放学有 bus 车，有很多的车，而且在40分钟之内，我的手机一次也没有被压到，真的感谢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更多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而当我们遇到各种艰难的时候或者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要更多的来赞美神。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打开，神就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还有安稳，让我们有一个平静的心。我们更多的赞美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有多大的益处神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更多的赞美神，荣耀我们的主。这就是我的见证，感恩。 好，谢谢恭迎姐妹她的见证。手机这样子能够找到，除了神之外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多事情我们祷告神都会帮我们成就。而接下来我们要请江大哥来为我们做见证。 对， 来江。 哈利路亚，今天我应该可以听到鼓声。今天呢，我不做任何的见证，我今天想要反方向的操作一下，我来探讨一下，反省一下我今年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以及说我对神做了些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没有做的反省一下，看一看。反省就像一面镜子啊，那照一照镜子，看一看我是不是哪里比较要修改一下的啊。那我通常我跟神的这个来往和交通呢，我都会把它比喻成我跟我的儿子跟他的一个交通交往的一个这种模式来想。 打开。 那我跟 打开，现在带好。 我跟我的儿子呢？ OK， 没关系啊。那我跟我的儿子呢，我们有一个 line 啊，那他时常呢，那我们会沟通，然后呢，他说 ，Dad， 啊 ，I love you， 啊，或者是说啊 ，Dad，how's up， 或者怎么样啊 ？OK，OK，OK， 那个OK。OK。OK， 可以，很好。那就是说呢，他有的时候就变我们就时常沟通，然后呢，他就变得是说 OK， 我爱你啊，那我也说我也很爱你啊，然后就这样呢，然后就变成说下面哦 ，Dad， I need a car， 我需要一部车。OK， 那 当然没有问题啊，这我你很爱我，我也很爱你啊 ，no problem， 我就给他一部车 ，OK， 他也需要。那反过来呢，那我就在想我跟神的一个沟通，我是不是有跟他时常说，我爱你，我有赞美你，是不是说偶尔想起来一年一次，在我需要的时候，神啊，我爱你 ，and I need a car。OK， 那这种情况的话，会不会是说，Let's think about it。OK， 想想看啊，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再来是说我跟我的孩子们呢，他们的之间姐弟之间呢，都非常的很和睦，大家都非常的尊敬啊，很谦卑，那也很他们都很爱他们自己，那。这之间呢很和睦的，那我们通常我们家里吃完饭的话呢，这些小孩子也都会很快的要洗洗碗呐、啊，或者怎么样啊，那抢不到洗碗的呢，也可以去洗个厕所啊，或者怎么样。那在爸爸做爸爸的这个心理上看起来，哎，大家都很乖巧。那这个时候呢，哪一个说 "I need a car"? OK， 给你，因为你们都是这么乖。OK， 那就变成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师母说 ："OK， 江弟兄，今天呢，我们要把你最喜欢洗的碗的这个工作呢，让给另外一个弟兄，让他来做我们这个服事，让他来洗碗吧。你去洗厕所好了。"那个时候，那我的心里是不是会就在想是说，讨厌 ，OK， 你明明知道我跟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姐妹有不共在天啊，或者是无法存在 coexist 不能一起存在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你还偏偏让我做这些事情啊，那就好像小孩子他们说 ，I hate my sister， 我讨厌我的姐妹 ，OK， 那。这个时候我做爸爸的呢会说很伤心 OK 那反过来那我们的在我的弟兄就是那我是自己在这里是说 OK 这个教会我可能不适合我 OK 我要离家出走了我要找别的教会了想想看我再想看神会不会喜悦这个？会不会很悲伤 ？OK， 再来另外一个 topic。我的孩子，我花了很多的钱在让他们做补习，生长的过程中，我想大家大概都会花很多的钱，送去这个补那个补，还好，那这几个孩子都还蛮乖的，那也都能够进到很好的学校去。那么回来之后呢很乖那回来之后说 Dad 我这个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那一年可能要花个20万 OK 好、oh, 哇、wow, 那但是我能 No problem OK 我宁可我可以做 overtime 我因为我爱你们我可以帮你们做到这个事情那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的补习班OK， 我们早上有主日学，周三有小组加强班，祷告的总复习班。OK， 那反省下来看一看，我今年是不是拎着我的背包去逛 mall 去了？他是花了很重的钱。很重的生命来给我们提供这么些东西啊。那最后呢，30秒钟，我想说一，就是说总合起来，就是说我希望我的未来，我的下一年呢，能够是一个不再是一个我要什么东西的一个孩子，而变成说我做。我改，我做，然后呢，我看你给我的 恩典是不是丰满满意。以上，哈利路亚，谢谢。 好，谢谢江大哥的见证。我觉得下次可能我们的周牧师要给江大哥安排个50分钟的见证，他有很多见证可以讲。现在江大哥一起跟我们在小组中学习，很感谢主。江大哥，那个麦克风你 keep 住好不好？对，那个好，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邝嫂来做见证。那我们请 Youth 在外头 stand by， 邝嫂，给他掌声一下好吗？ 嗨，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神的荣耀在我家里彰显了很大很大，那个恩典在我家中。第一个就是我先生邝弟兄，他真的在死里复活，这是我很感恩感恩感谢主在带领和医治下给了他第二期的生命，感谢主。第二个见证就是在我身上有疼痛的时候，宝宝姐也跟我说，我们向主来宣告疼痛要离开。我真的天天每天晚上早白天早上，我都有时候自己在疼痛的时候都要向主来宣告，神的真的知道我们在向他呼求的时候，他真的应许了我们。所以在我照的左手臂的那个地方，他是说那个骨头有一点不知道什么错位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一直在祷告，我也没有吃什么药，神的真的医治了我，我非常感谢主。还有一个是我做工那边那个老人，也不算老，他是一个脑膜炎的后遗症，他常常的摔跤，摔到头破血流。那最近我们站岗祷告的时候，我好多时候在他家里我要祷告，有一次他摔到那个血流到满地都是，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去到看到他，他爬也爬不起来，就躺在车库里边，人也没有，我去到那边起码要20分钟，我没有办法，就也不能，也没有送他去急诊。我一直在那边，我就默默地给他祷告，因为他家里也不信主，但是我就求主怜悯他，医治他。结果到现在，我就向神说，我说主啊，你要看顾他，要眷顾着他，虽然他还没有认识你，我怕有朝一日他会跟随着你，我就只有这样子一直在祷告。结果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他没有摔过跤，真的感谢主在保守眷顾着我们。主要是诚心的向主来呼求，向主来表明自己的心意，神一定给我们开了前面的路，我们真的很感谢赞美主，谢谢谢谢。 感谢邝嫂的这个见证。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少年要为我们献诗，我们请他先出场好吧，他们献一首主你真伟大。青少年加上我们的 Warren， 然后那个好，请他们站定位以后呢，我跟各位做个介绍。从我的最右手边开始，那个是 Annie 跟大家打个招呼，说 hello 哈，顺便试一下麦克风。接下来那个白衣服的是 Vanessa， 嗨。 然后中间的红衣服是 Helena， hello。 大家给他们掌声。然后是 Amanda， 嗨。 然后是 Jessica 蓝衣服的， 嗨。 然后是 Tiffany， 嗨。 OK， 好。然后今天为我们司琴的是 Warren， 给他一个掌声。然后我们还有 Adela 跟公颖的帮忙。 宇宙创造主，在你眼里万国之像小水滴，无人与你相比。伟大奇妙神，宇宙创造主，在你万国之乡小水滴，无人与你相比。祝你真伟大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真伟大 How awesome you are， 深深爱我，捧我在你手心中。祝你真伟大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真伟大 How awesome you are， 唯一的主，唯一的主上帝。祝你真伟大 大概练了三个星期，感谢主有这样的成绩。然后很多他们是不会 read 这个 Chinese， 所以我们给他们的罗马拼音，再一次给他们掌声，谢谢，也谢谢 Warren， 还有 Adela 跟公颖的帮忙，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年轻人 Jason 来做见证，然后爱珠姐会替他做翻译，来给他掌声。好的，谢谢。OK， 用这支。 Thanks. Hello. 哎，大家好。 So, the thing to be thankful for. When I first started college, I was going to criminal justice. 开始的时候，他现在要讲的一个见证是有关于他在计划他自己的将来的这个。选择他的专业，在读书方面想要选择那个专业， 那一开始他是选择那个 criminal justice， 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检察官之类的那种工作。 Eventually, I wanted to change it, but that is usually very difficult. 他原来是想要改变他的那个专业，但是那个是有一点困难。 First of all, there's the logistics. There's making the decision to change. Then it's the new classes. Then it's trying to find a college.Jobs. Okay, 他怎么讲呢？其实他这个 criminal justice 是十七岁的时候他就他就已经决，我就帮他就是在网络上去 search 啊，专业啊，然后看他就是这个是 Hello， 这是比较适合他的一个工作，然后 it's okay, I'm here. 啊，所以呢 ，anyway， 我们讲快一点，就是说在十七岁他就已经设好他自己的目标。我也上带他去那个纽约那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李昌钰啊，李昌钰有一个 summer camp， 然后他也觉得说这个很适合他，他去那边学习，然后就设定了这个专业。他也在那个 Montset 那边读了两年这样的一个专业，结果呢，这两年结束的时候呢，他也就是在这个专业上，他也看到了，某一些问题呢是他觉得比较不适合他的。后来呢，他就想要转，但一直很彷徨，不知道转什么。 That leads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 would change it to. So.I had to pray for basically 3 weeks every night. 所以呢，他就差不多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他每一个晚上就很认真的在祷告，求神给他方向。 For the record, don't just pray for things to be dropped into your lap. Generally, God helps the people who helps themselves. 就说基本上他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不是说只是想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但是你要去有行动，要去祷告，要去做。他是神是要看你是不是真心想要得着，那所以他付上了代价，结果。 Yeah, thankfully, at the end of about 3 weeks, I was talking with a pastor about my issues, and he advised me a career in computer information security. 结果呢，他后来呢，大概三个礼拜底的时候呢，他刚好有机会，我们有机会跟我们牧师来谈，这个他的专业方面要选择要怎么样，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尝试，想要什么 architecture 啊什么的那个，但是呢，就觉得好像不是都很这个专业好像不是很有将来性，所以呢，我们跟了牧师谈了以后呢，他就。知道了神带领的方向是 cyber security， 就是电脑网络上的一个安全管理。 Yeah, so I tried to follow up on that, looking for the resources, and it turns out not only are jobs readily available, but the classes were easy to get into, and a very basically an elite level college is no more than 4 miles away from my house. 结果呢，非常感谢神的是。这个专业呢，竟然在这个 Cal Poly， 就是在我们家离我们家大概3-4 miles的那个距离之外呢，他就所以可以他自己选择住在家里面，然后可以做他，因为这是一直是他的希望，能够离家近一点，或者可以住在家里，这样可以一方面可以省学费，一方面他也很多的方便，我们老人家也有伴哦，所以这是我们的祈求，结果就没想到在在这样的一个设计之下去 search 啊，各方面，结果就发现 Cal Poly 这个学校呢，在这个 cyber security 这个专业领域呢，它是最好，才挺非常好的在这个南加州这边，然后呢，又有得到这个就是那个what is it the certificate what the 认证，有那个国家安全局的认证，所以这是很少学校有这个国家安全局的认证，而且他是有认证的。他也去跟那个 counselor 在 Cal Poly 都谈过，所以他们都一切都能够接受他。所以呢，非常感谢神，他这个整个一个 future 就可以 settle， 他的心就不再乱想，不知道要做什么，很彷徨。那今天呢，就是有这样的 一个美好的一个就是结果，让他感到很欣慰，很高兴，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感恩，感谢赞美神。 All right, took the words right out of my mouth right there. 他说感谢赞美神，就是他现在想讲的话。 Yeah, so overall, this sort of opportunity, it really did just get dropped into my lap, and I am deeply thankful for that, and I thank you, Pastor, for guiding me there. 他非常的感谢所有一切的 source 啊，神的带领，还有我们的牧师，刚好也是这个专业，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谢谢。 荣耀归给神。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谢谢 Jason 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要请 Jason 的爸爸翔哥出来做见证，给翔哥一个掌声好吗？ 喂，感谢赞美神，我今天做一个见证，是我十几年前，因为工作受伤。在腰有受伤，然后在家里休养，并且接受物理治疗。那么脊骨神经的医生说，那时候说我手不可以抬超过20磅的东西。好，那就不敢抬。他说你一抬的话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就很怕。那可是有时候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小心你根本忘记了，然后就去抬，有时候一抬就。忽然间腰就非常的痛，那个东西马上就掉下来。那时候就是很在家里在教会或者在小组的时候经常祷告，我们要求神的医治。那么工伤在休养在家里差不多有1年半的时间。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在那个江弟兄的职业训练的一个学校里面，那叫聚会。那我记得有一次我最严重的时候，我到了教会，我居然没有办法下车，门打开了，然后你转身体没办法转，我那时候非常的痛。那慢慢的，后来又可以。那工伤休息了差不多1年半以后呢，有一次我们全家参加一个有医治特会的聚会，那时候就想着说这个。聚会有医治的恩膏，我们就全家就去了。结果我的岳母髋关节疼痛，那时候是像要开刀，疼痛，当场那个牧师祷告以后就得医治了，而且并没有做手术，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很正常的走路，再也不用拐杖了，非常感谢赞美神。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得到医治，不过我并不灰心，还是继续祷告。时间又过了半年，积蓄也花光了，没钱了。然后就去找了一份工作，那个很节省体力的棉花棒工厂去上班。上班第5天，一直到星期天晚上睡觉以前，都非常的疼痛，腰部。那时候我的老婆，爱珠姐妹，他在我背上按摩，他也很担心啊，这样子怎么办？这一辈子就这样过了嘛？这腰一直痛下去，你就不能上班，不能工作了。他在我背上按摩，忽然间，他听到，他跟我讲了，他听到有声音要他来带领我做认罪的祷告。然后呢，祷告完毕以后，因为晚上了，我也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感觉腰会痛，竟然就从此就不再痛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非常感谢赞美，非常的感恩。得到医治以后，到今天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2个月以前，我那个曾经感觉的疼痛又回来了，但是那个回来就是一闪而过，一回来然后痛一下，非常的痛，然后。慢慢的，哎，又好了。我有信心，我已经蒙神的医治，我自己就认罪做祷告，我不上魔鬼的当，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疼痛了。我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也愿弟兄姐妹们能够将，因为我的经验，能够将自己的痛苦、苦处， 痛苦苦处，向神祷告，神必然垂听医治。我愿将这个荣耀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 感谢一个掌声。我们的神做事是这样子的，你要不灰心的祷告，就算是你有很多的这个挫折，或是越祷告状况越差，可是你不灰心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就像翔哥这样子，一定会得到医治的。接下来我们请 Wendy 上来做见证。 Wendy 之后是宝华姐，请准备。 感谢赞美主。我记得在去年的今天啊，感恩节，我们全家哈、啊，除了我儿子太小了，他没有去来受洗，然后我们全家人是在这一天来受洗的。那么我非常感谢上帝在这一天拣选了我们的家人，也让我们有了一个怎么说呢，在美国刚来时间不长，然后有了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生活上的改变吧。那么现在我今天的见证呢，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是蛮凌乱，因为有很多的见证嘛，包括我在学车的时候啊，我去祷告，然后上帝就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要我很顺利的通过考试。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我的先生就是他在选择开这个大卡车的这个很多的事情。我记得就是其实他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考下了这个驾照，然后呢，当时呢，他是非常喜欢开车，他的梦想当中呢，就是开着大卡车，能够就是说看看美国的大好河山，就是一路走着，一路去观赏着美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他没有经历过的东西。然后，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完美啊。在他第一次经历去开车的时候啊，他经历了真的是很多的大风大浪，然后在上一次的见证当中他也有讲过，就是风雨交加，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有遇到过。在那天晚上其实他没有跟大家讲的是，我就一直跟他在打电话，然后一直带他在开车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在跟他一直在通话，不断的在跟他讲。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然后回来以后他也听到上帝有跟他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做这件事情了，非常的危险，为了家人就不要去做。然后呢，其实每个人嘛，上帝也有跟我们讲过哈、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劳动去得到我们的成果。那我们这个家庭需要运转的话呢，我先生真的是在这方面是蛮有责任感的，他觉得就是说那我就去寻找一种相对来说不要走东部这么危险的这个道路，然后继续这个事业，在没有找到第二份工作或者怎样之前我们继续，然后他就继续去做这件事情，到现在也是一样。其实呢，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啊，然后他在工作当中哈、啊，他每一次他都很疲劳，因为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在开车。但是呢，怎么说呢哈？那段时间他离上帝真的是越来越远了，他没有说去祷告，也没有想到上帝，然后就是越来越远，然后就是心情会越来越糟糕。后来呢，我就一直坚持把我的孩子我们带到教会，因为我觉得这就像一个家一样，来到这里的话心情是放松的，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回家了，有家人的帮忙其实就不好意思，对不起。然后在他每一次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帮他去祷告。我在讲，我说上帝啊，你有教导我们的是，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让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食物。那我们的家庭现在在没有找到好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第二条路的时候，我说我相信你，我把家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手中，我说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就给我们指明一个道路。真的是感谢主哈。那么现在我的先生呢，他虽然还是在开 开着这个卡车，然后上帝或许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是我们也算是唯一的这个出路吧，然后慢慢在寻找别的方法和方案去跟上帝的不断在沟通。但是现在呢，他给了我先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线，就是跟对方的老板在谈，说我们必须就是每周一去那个出车，然后呢周日的时候呢一定要回到这个家庭来。然后现在上帝是听到他也听到我们的祷告，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老板呢就是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就是能够在周一的时候走，然后基本上是周五的时候就回来。而且在路上面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走的路途比较短嘛，然后不会再遇到那种大风大浪啊什么，就比以前的话就会安全很多。然后这次呢他也升了主驾哈，他自己要求的哈，自己其实我蛮反对他升主驾，我觉得会更加辛苦。他说那我需要去磨练这个，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是帮你在祷告，一直在祷告，我说你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回到上帝的家庭里面来。就是你欠上帝一个解释，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你欠他一个解释。我说我虽然帮你去说了这件事情，上帝他也在保守我们，他认可我们让我们这么去做，他也会指明我更好的道路，让我们不断的前行。但是我觉得我先生就是欠上帝一个解释。那么也感谢主，感谢主，就在我们不管是任何事情当中，就现在是越走越顺，越来越平和，让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未来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感谢赞美主，我愿意把这个荣耀归于主，奉主耶稣的圣名，感谢主。 好，谢谢温迪的这个见证。接下来我们请宝华姐。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要做的见证就是，主啊，愿我的见证能在众人面前荣耀你的名，并且见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自从那个牧师跟师母来到喜乐小组，教导我们读圣经，教导我们操练内在生活，等候神，等一些就生活上我们要必须要有些转变。加上我也去 BSF 上圣经的课程，所以呢，我在这个读圣经的时间跟祷告赞美神的时间上面，就花了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就是亲近神的时间也更加多了。我发现了，当我亲近神的时间多了以后，我就容易听到从神来的声音。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次，我们赞美操这个聚餐，那平常聚餐就是随便坐嘛，一桌十个人，你喜欢跟哪个比较姐妹谈得来就坐在一起。但是呢，这一次这个聚餐呢，我们那个老师就说安排座位，然后就说把我就安排在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一个 group 里面。那我也就顺服了，因为我们牧师师母都教导我们要顺服嘛，对不对？我们信耶稣主要也是要顺服上面的那个。结果这次当老师帮我安排在那个我不太熟悉的一个 group 里面的时候，我就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就说有人来不了。那当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什么。后来呢，过了几天，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讲，他说有一个姐妹回天家了，要我们代祷帮她，就是安慰她的家人。好，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忽然想起之前神跟我讲那句话，有人来不了。后来老师就说，那这个座位的安排，就聚餐的座位安排要重新调整。那我真的心里就有点一惊。后来我就太紧张了，师母说要我们操练。后来那个，后来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我就对那个突然而来的意念或者是声音，我就会反复思想，并且警醒祷告。最后呢，我要用这个经节来鼓励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所应许我们的是永不改变的，就是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感谢赞美主，让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谢谢。 谢谢宝华姐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请 Alice 吴姐妹。 谢谢，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们平安。哎呀，好紧张，要讲到感恩见证，好像要掏空家里所有的秘密，真的很可怕。嗯，话说，去年底的最后一天，我的旧老板退休，我的新老板进来，在无预警的状况下，我没有了工作，我离开了我工作二十几年的地方。随之而来就是我的经济，我的财务状况一一浮上台面，我不得不去面对。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些医生，他们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寻求帮助，或者是申请一些福利，对自己有一些补助。很繁琐的这些手续当中，我也踢到了铁板，但是我只能说关关难过关关过。我跟主祷告，我说主，我说你拣选的，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你为我关了一扇门，你务必为我开另外一扇门。真的，主是垂听祷告的主，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相信主是无所不能的。然后在9月28号，因为我公公的一场车祸，牵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以及牧师们的不住的祷告，到目前为止他恢复的还不错，他也不住的祷告主说，主你要医治我。主真的也是垂听祷告的主，目前他恢复的很好，就是说祷告赞美主，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感谢赞美，阿们。 好，谢谢 Alice 的那个见证。接下来我们要请左金枝姐妹来做见证，然后下一位是梅优。好，梅优姐妹，先请请左姐妹来给她一个掌声好吗？ 弟兄姊妹平安。可能我写的那个字比较潦草，我的那个中文名字是左慧云，开会的慧，云彩的云，简写的都是，所以说可能看的是左金枝了。我回头就是写工整一些。 会改进会改进。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是我信主以来，我信主就是其实时间并不长，大概3年多，这是我信主以来第一次做见证，真的是很紧张又忐忑，所以说有说的有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请大家见谅。是这样，就是我信主的话也是有一些缘由的，就是原来是我是最早的，确切的说是我受我先生的一些影响，他是一个清心的人，他自始至终没有信过其他的神，包括在中国那么大的环境里面，他始终就说其他的神是有利益关系在里面，那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说他是一个清心的人。后来我们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有朋友传福音的，那个时候我感觉哦，这个神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我估计那个时候那个福音的种子已经撒在我的灵里。后来就是说主引领了我们，把我们引到了美国，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是真正的信入了，投入了主的怀抱里面。但是信入之后不久呢，我有一段时间是很彷徨，也很怀疑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主他没有跟我同在，他不是我的主，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很怀疑。大约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就是很空虚，就没有祷告的日子觉得很空虚。终于有一天我就静下心来，我说主啊，我说我回来了，我愿意回到你的怀抱里面，我有一种安全感。后来因为就是之前嘛，读圣经读不懂，觉得那是天书一样，那是就是说像牧师这样有很深造诣的人，他们能解释得清楚，像我这个初入大门的孩子根本就看不懂。但是我有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我记住了，不是你回来，是主在前面一直在等着你，他用他的爱把你给引领回来了。当然这之后也经历过，家里面也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 最后都有很完美的解决，很完美的解决掉。我相信那是主他派他的仆人在一直在引领着，在保守这个家，度过每一个在美国 遇到的那些问题和门槛。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就是说我的上一个主日的时候，然后我请求牧师，我说牧师啊，我说你要帮我祷告一下，因为就是说啊，过来的这一周的周一是我50岁要办理退休的那个日子，因为我人在美国嘛，所有的手续要在那边办理。我说牧师你要帮我祷告一下，我说我希望顺利能把这件事情办妥，如果说办不妥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但是感谢赞美主，我觉得主他聆听了我的祷告，聆听了牧师的祷告。就是在上个周一的时候，我的家里面的亲戚就是带着所有的手续去办，90%已经全部完成了，只剩最后就是把那个证取回来了。所以说呢，这让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就是我很踏实，因为最起码说我国内的 那面的一些的后续的手续算有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结果。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见证，所以说感谢赞美主。我觉得说一切荣耀还是归于主，主是聆听的，他不会让每一只失落的羔羊失落出去，他会把你寻找回来。就像当初我那段彷徨的日子一样，我觉得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脱离了群体，我脱离了羊群，我知道主最后把大群的羊放在旁边，他最后把我这只失落的羔羊把我给找回来了。所以说我回到了这个神的家里面，我感到了那份平安和喜乐。感谢大家。 好，谢谢左慧云，慧云姐妹的见证。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主离开我们，其实主没离开我们，是我们离开他。好，但是主很爱我们，所以他永远在那边等我们回心转意。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请没有姐妹来做见证，请他大家掌声。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刚好就是受洗一年的周日，感谢主拣选了我，让我活出了一个全新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感谢师母牧师的带领，然后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圣经中更多的真理。也感谢那个众弟兄姐妹的互相扶持，让我们这个大家庭互相有爱。我现在来分享一个见证。昨天的时候呢，我本来早上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去超市准备说买菜，结果我的车突然打不着火，然后刚好还好邝弟兄在，然后让他帮忙看了一下，结果是说那个电池的问题，还好就已经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修理好了。结果我想着我晚上回去就祷告说，最好我的汽车第二天不要出现状况，因为如果出现状况我就没办法来教会。结果今天早上我带着两个孩子在10号高速的时候，大概我开的比较快，因为我来教会比较迟，我就比较赶。我开的大概有80迈以上。刚好在我右边的一辆汽车，它前面突然有一个障碍物，然后它也开得很快，在我前面突然一下障碍物从它那里飞过去，然后它可能开得很快，冲撞了一下就直接撞到我的车子前面。哇，我又很紧张，我当时想千万不要出问题啊，因为那个障碍物直接跑到我车子前面，然后飞到我的车子上面了。还好，因为我刚好是在最左边的车道，所以我的左边是没有车，然后右边呢是刚过去的那一辆车，然后后面也没有车。感谢主让我平安来到教会，真的是所以当时呢其实我是在祷告说，因为我很怕那个障碍物弄到我的车子。然后我在行驶驾驶的时候呢，我的车子也发生了一些故障，我就感觉它就是行驶的时候就有一些一直在响，然后我就祷告说千万不要在高速上出问题啊，这样的话我很麻烦，因为我对这些汽车的修理或者是汽车的一些状况我没办法去修理，因为我的先生他不在，他现在还在开大卡车，所以我就祷告，我说最好不要出状况，让我可以顺利来到教会。还好感谢主，然后可以让我平安的来到教会。所以说 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多读圣经，多多祷告，因为祷告可以改变一切。阿们，谢谢。 好，谢谢没有姐妹的这个见证。我们接下来下一位要请的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 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这一路，高山和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首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指引我走这人生路，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 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我走这人生路， 再一次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你爱，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谢谢大家这样子临时组成的这个敬拜团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 Holy 姐妹来做见证。 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像没有声音哈。 OK。 感谢神，哈利路亚。我手上拿着的是面包，我很贪吃哈，哈利路亚！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哈，艾米师母她有分享她的见证，她说那个 Fiji Water 真的好喝，可是真的很贵啊，不舍得买。所以我说，我没有讲，当时我就没有讲我的见证哈，我说我也真的有感受哈，因为每次我去 Costco 看到这个饼干，我就不行。就很想买，但是也是不舍得买。我觉得这是饼面包饼干而已嘛，10块钱哎，太贵了吧。我感谢主哈，真的，我真的好几次去了 Costco 都没有把它买回来。然后我就有一天星期六，我就冲着这个饼干，我就跑到 Costco 去了。我把它买回来了，而且还买了那个 garlic bread 哈，也是面包嘛哈，这是面包嘛，也是10块钱一盒。哇，我就觉得也是很贵，但是我那天就特别跑去把两样东西都买回来。我感谢神，现在每天吃到这个饼干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恩，因为神不是让我们 只是 想得到又得不着，其实我们是吃得起嘛，只是舍不得吃嘛。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每一次吃这块面包的时候，我就对神献上更多的感恩。我就感谢神，让我的心得满足。真的就是这样，神不是不会亏待我们，他是怜悯丰富的恩典的神，所以真的很感恩。那另外的话，我就在生活当中也做一个小见证，就是11月3号礼拜六，我去那个 Passion 的灵粮堂教会去参加那个中期选举之前的一个最后的一次一个大型的祷告会。可是我就是手机因为是 Among Upgrade， 所以就不晓得怎么样，总是把那个 direction 弄不出来，那个地址设进去只弄不出，看不到那个 direction 应该怎么走，因为也是蛮远的，那那一带不太熟嘛，在 Anaheim。 那我就坐上车已经8点快到8点了，我说神了，不行了，我要上路了。我就在车上祷告，我说神了，你引导我，你要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我要去那边祷告，是 你所喜悦的，你一定要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那我就祷告完了，我就把 GPS 就弄出来，因为它没有 direction， 只有开始 star 就开始了嘛，导航了嘛，开始导航了。那我说我30-40分钟，至少30-40分钟的路程，我不能把手机一直开着，我手机会没有电哎。然后去了这么远的时候回来没有电怎么办？那我就祷告神啊，我就把手机我导航开着，我就从家门口出去，他就告诉我走60号。好，我上了60号，我就把手机关了。我就关，我就这样平平的心情走了，走着走着，哎，我应该怎么样啊？不晓得了。这突然之间我又感动，就把手机打开 ，GPS 继续说，你往605转南的South 605号 Freeway 啊，我已经到 Payroll 了，我就赶紧的就换线到605向南走，啊，我信心又满足了哈。我就感谢神，我说神真的是很供应我，非常的充足的 moment， 就是那一刻，再不过的话我就过头了，所以我就走过头了。那我就转到605，我就把手机又关掉了，因为我很有信心，605我知道要走5号嘛，一定是走5号向南的。 那走到五号向南，我就一直走，因为很远啊，主要是在五号上面走。那走到走到，哎，我快过了 North Bay Front 了，我哪一个接口出啊？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接口要下去哈。哎，我又感动，过了 North Bay Front， 我说差不多了吧，我就把手机打开。阿拉马上手机就说：“你赶快赶快出去走，右 click 右 click 出界啊！我已经到了，下个接口就是了。”哈利路亚。这所以一点都没有误事，我都是按时的就打开我的手机，就是有这个感动，神就这样子引导我，一个接口没有错过，就在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的道路的时候，神就引导我的脚步，就是让我这样 GPS 就把我带到 local， 然后就带到教会，一点都没有误差出来。因为我出去之前我一般是会先看 direction 怎么走，心里有个数嘛，但是这一次就是怎么样弄不出来，因为 upgrade 了呢，手机有点变化，所以就是感谢神，真的是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他就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真的是很感恩。但是我不是希望你们要这样子冒风险，要真的是要安全驾驶，在出去之前最好还是 search 一下。感恩。那这是在我生活当中，有我12年了信主，非常多的见证，从我不信到信到很多的恩典在我身上，实在是有很多的见证，真的就像数算不尽神的恩典。那我今天在生活当中就讲这两个小见证。那在属灵方面的话，就比较也是神也会给我们话语，常常会给我们话语。那也是在9月4号有一天，晚上3点半凌晨3点半的时候，在 睡梦当中啊，这个头就是向着天这样子睡在床上，突然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要什么？那个声音跟我说要那个要破除假投票人的计谋。9月4号哈，还在中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嘛，到11月6号中期选举，所以这个话就突然从我的前方上面就下来，就说要破除假投票人的计谋。哦，这选举很重要，很多假的投票人，很多假的票哈，很多人也有就说去那个在计票，把计出去的票可能也不会被计算，或者是假的票根本就是作废的，所以很多这种假投票的计谋，就神就这样一个声音下来，就是让我，那我就整个人就从床上跳起来，弹起来，然后就开始用方言祷告，然后就在灵的里面呢，神也让我就唱，就是唱这首歌，愿圣灵的风吹起，就是愿你裂天而降的那一句话，愿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就是一直这一首这一句话，就是让圣灵的风吹起，让圣灵的风吹起，就是把正义的风吹起，要这个使这个假投票不能成就，假投票人不能成就。你说这是假投票人很严重，因为100%投票是很感恩，但是投票人是138%，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死了的人都出来投票，而且还有那个大难民，那一次大篷车的难民都要混进来投票，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神也会让我们知道要为什么事情来祷告来征战。所以那天凌晨呢，就祷告了大概1个多小时，到4点半左右才静下来，然后再又睡入睡。所以有时候神会给我们这样子的看见，给我们话语，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征战，如何来祷告。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依靠神，亲近神的时候，你必遇见他，真的会遇见他。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神是真实的，神是在我们生命中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仰望他，来跟随他。谢谢主，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们。 好，谢谢 Holy 姐妹的见证，差点我就要去展现我的精湛的古迹了。好，这开玩笑。那个好，接下来我们请张辉弟兄来给我们做见证。 好，谢谢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感恩节快乐啊！多了不说，刚才我太太在上面很感动，她说我欠主一个解释，我的确也在跟主说，我说现在暂时是我们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你所喜悦的职业，但是主也给我做很多的提示，那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一个提示真正是我最后的这个职业，拭目以待，我以后会给大家做这个见证啊！接下来抓紧时间，如果要不行，那位弟兄要打鼓的啊！ 在两个星期之前啊，在两个星期之前，我开车走到田纳西，当时呢，因为 broker 的回货的错误，造成我在那里周末滞留了三天，周五、周六、周日，我和我的搭档在车上滞留了三天。我们找了田纳西在40号的第347出口的一个 TA 的卡车站，整整休息了三天的时间。在周六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对面有一个 Waff House 在吃饭。吃完饭说吃多了，大家出来溜一溜吧，免得肚子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在溜的时候发现 Waff House 对面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就是这间教会。当时我看到了教会，我第一个感觉主就跟我说，这是主的肢体，这是基督的肢体。第二个，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家，你明天要回家。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你让我看到了这里。明天是周日，是主日，我肯定要去。在卡车上休息了一个晚上，那里比这里有3个小时的时差，他早上的9点多钟是我们的6点多钟。车不动的时候我是会睡懒觉的，车动的时候我是睡不着觉的，但是那天没有�睡懒觉。当地时间早上9点08分我醒来了，是咱们洛杉矶的时间，6点08分。我突然想到，我答应主我要去这个教会，我于是就从卡车站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走到了这个教会的里面。当时他们正在主日，马上就要开始。小小的教会啊，主日啊，只有9位弟兄，其中包括一位小朋友，2位 disability 残障人士，一共就这么9位。他们没有牧师，只有执事在那里轮流每周的在这里讲道。讲完道之后呢，当然他们非常的热情，一看我是个亚洲人，又是主内的弟兄，非常的热情。让我落座之后，大家在敬拜，他们敬拜没有这么华丽的，又有乐手，我们有很专业的敬拜团体，他们就拿一本诗集在那里，没有任何伴奏的，自己在那里唱。主当时就对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让你明白两个主内的意义。第一个意义，9个人的教会，圣灵如此充满整个教会，你坐在那里，你立刻就被圣灵所充满。他们是这么的爱自己的教会，而你的教会呢，你好几个星期没有去了，你的教会是40-50人如此兴盛的一个教会，你有什么理由不爱你的教会？你要爱你的教会。第二个提示，你在上面敬拜我，你在弹吉他，我不需要你有华丽的外表，我不需要你有圆润的嗓音，我不需要你吉他弹得有多么的专业，多么的准，我只需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这才是蒙主所喜悦的。你不是在表演，你是在敬拜主。主日活动结束之后，我按照我的常理，我一定要奉献给教会。之后呢，大家会吃这个圣餐，就是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位老夫妻他们在准备这个三明治，而且呢还有这个牛肉汤啊，还有一个照片啊，感谢师母在上面。哎，这个就刚才这个就是这个圣餐时候这么一个照片。然后呢，大家就在这里享用圣餐。那老夫妻非常的热情，跟我说，跟我聊，你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非常的朴实，朴实到他们是美国人，他们不知道 iPhone 手机长什么样子。这么朴实的人，我觉得作为我来讲，好几个星期没有来教会了。第一感觉我非常惭愧，第二个感觉我特别感动，特别的亲切。我觉得我走到哪里都是自己的家，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教会。于是我聊的时候进来了一个人，显然是一个 homeless 流浪汉，他是个印第安人，他不是为了主日去的，他就是为蹭饭去的。但是所有的人对他非常的热情，给他吃饭，与他聊天，大家聊得非常的好。我融入这个家庭当中，我就陶醉在那里，我就不想走。到最后没办法，大家都开始穿衣服了，我发现必须得走了。我与这位对老夫妻道别，我是目送着他们一个一个开着车走的。我其实回到卡车站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失落，坐在那里我给温蒂打电话，我说我来到教会非常的好， 我特别惭愧，我好长时间没有来教会了。这个时候我的搭档给我打电话说，我醒了，你是不是从教会回来了？我说是。他说咱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说好。我说你来吧。我坐在卡车站的一个躺椅上，我一直在回味刚才的事儿。挂了电话，我会回味，我越怀念刚才，我越怀念这个教会这个家，我越怀念刚才与我谈话这对老夫妻，这个弟兄姐妹以及教会所有的人。我越怀念我就越想回去，一个力量就支撑着我，我就特别的想，我这个眼泪就出来了。我平常是个不善于这个流眼泪的人，我眼泪就出来了，我越流越多，不行，我想我必须就回去，我还要回味一下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我这一生还会不会经过这个卡车站，我还会不会来这里。我当时一个力量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站起来拔腿我就走，把我搭档给扔到那儿了，拔腿我就往回走。我说，我心想，我说我的确是很怀念这里，但是肯定神对我有差派，我回去肯定要让我完成什么事情，我有这个感觉。我的到教会门口都已经锁门了，里边黑暗的，我望着我之前吃圣餐的那个饭堂，我的眼泪就想起我刚才这对老夫妻，去我谈话的每一个人，我想念他们，我眼泪哗哗的流。我就与神祷告，我说主啊，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感谢你给我带到了这里。我说亲爱的主啊，我现在好怀念他们，你究竟要让我做什么？我知道你对我有差派。这个时候后面有一个人在叫我，我一回头是那个 homeless。 我在当时怎么想的，我谁都想见，我就不想见你。为什么？你身上那味儿，你简直太难闻了，你好几天都没洗澡了。你他上来拥抱我，没办法，我哇哇的我就在流眼泪。我虽然见到他了，我想这也是当时一起活动的一位弟兄，上帝跟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儿女，我要公平看待每一个人，你总统也好，你 homeless 也好，在这里你都是我的儿子，都是我的女儿，你在我这里是平等的。我与这位 homeless 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你不要哭，我为你祷告。他是印第安口音的英语，我听得不太清楚。祷告了完了之后好像超时了，不要打鼓，对不起，马上就好。他拿了一个树叶子，他说你看，这是主给我们赐给我们大自然的味道。拿一个打火机一点树叶子，闻了一个味儿，把这个树叶子抛在空中，你看这就是主的味道。哦，他就一直在教会边上住，他每天都在教会的门口住，仿佛在守望这个教会是一样的。我说不行了，我马上要走了。我说我的搭档在那里等着我。我掏了半天，我因为已经这个奉献了20块钱，我兜里就剩3块钱了。我说呀，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吃饭的钱够不够，我给你3块钱，我就剩这3块钱了。他拿了，我开始往回走，经过了一个便利店，不对呀，我有信用卡呀，我兜里没有现金，我可以给你买吃的，对不对？好，对不起。于是我就用信用卡给他买了吃的回去，把这个给他，给他之后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份沙拉，我就把那个钱又到 Subway 去给他买了一份沙拉。买完了之后回来的路上我就想，我终于知道主差派我是为什么了。因为这位弟兄他有中午饭，他解决不了晚饭的问题，主费了这么一番周折让我回去，让我 feel sad， 让我这么的怀念，让我流眼泪，就是让我给他解决晚饭的问题。于是我真的替这位 homeless 感谢主。这位弟兄，我觉得诗篇23篇当中说得好，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陪伴着我，我且要活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谢谢。 我们还有两位，好，感谢张辉弟兄的见证。我们现在请艾丹拉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是发生大概在1个月前的。那我当时在家里面是做一个菜，是需要用很热的油煮的。那所以我开了最大的火，把油煮滚了，煮了大概10来分钟，才把猪肉放在油锅里面。当初还是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忽然间砰的一声，那猪肉呢在油锅里面爆出来，那然后滚的油都洒在我的身上啊，我的手臂还有我的脸，我的眼睛， 但是很奇怪，因为其实那个油真的很滚的，但是当时候那个油落在我的皮肤上了，我一点也不觉得热，而且所以我的皮肤也一点没有烫伤。然后其实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当然很感恩。那后来我慢慢再想起来，其实我当时候是一边在做饭一边在念敬拜歌的，因为为了长时间。那 我之前在教会里面学过，当我们唱敬拜赞美歌的时候，或者是大声的赞美神的时候，天窗就敞开，神的国度就降临在地上，神的宝座也设立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相信当时应该神在我的家里面掌权。那我们也知道在天国是没有病痛没有死亡的，所以我相信在当我在念敬拜歌的时候，我在地上已经坐在天上经历神的国度了。那各位弟兄姐妹，虽然我当时只是在练唱那个敬拜歌，但是已经能够得到神的光照了，更何况我们用心大声的唱敬拜歌，或者是大声的赞美感谢神呢？愿各位弟兄姐妹在敬拜赞美还有感谢神的时候，都能够遇见神，经历神恩膏满溢，在地上坐在天上，住在神的国度里面。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大家的见证。我们要常常的敬拜神。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姚大哥来做见证，请给姚大哥一个掌声好吗？ 我的心中有安息，救主耶稣在我心。他用圣灵膏抹我，感谢主。时间 不多了，我讲快一点。人一生很奇妙，我十几年来做健康检查从来没有问题，也没有三高，一直到今年的八月份，我女儿回来，我带她去吃一个晚餐，回来大概太晚吃了，所以就提早上床睡觉。一睡了以后，第二天起来就觉得胸口闷闷的不舒服，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吃了阿克烧水，就是那个制酸剂还是什么的，拖了两天都没有好，那就只好跑去看医生。医生就量了 EKG 以后说，要去看心脏科医生。我就说哦，好嘛，那医生安排。我自己觉得我好好的，那个不舒服的没症状没有了以后，我全身我觉得我很健康啊，我没有什么毛病。那所以医生要我去安看，我都没有去看。然后呢，就很快的，隔了一个多月，我突然眼睛看不见。那我现在就是 左眼有一半的视线没有，可是感谢主，眼科医生马上再一次的叫我去看家庭科医生，然后马上去看心脏科医生。当天看完以后，心脏科医生就安排马上做了一些健康检查，检查的有好，大部分都是好的。可是等到最后一个照这个他们叫核磁共振手术，出来的报告，心脏科医生说不行，打电话给我，马上叫我去医院做心导管的手术。结果进去了以后一做，他说你堵的地方太多了，不能动，不能做支架，所以呢要马上开刀。我心里在想，我这一辈子身体强壮，怎么突然变成是一个需要动心脏手术的人？可是医生讲的这么严重，加上手术主持手术外科心脏医生也来看了我，也说最好赶快动手术，马上就安排，应该是上个礼拜我要动手术。那个时候人躺在床上的时候真的是很彷徨无助，就心里面，可是 我就想说我心里面很平安啊，我没有任何觉得说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有这样子的困扰。可是医生说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听嘛，可是我想一想，好像不太对，他叫我去动刀我就去动刀，我怎么那么呆啊。那结果回到家以后 就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这些话语出来。然后我姐妹就送给我一篇诗篇25章， 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哦，我那时候心里面本来在说，哦，要做做做就做吧，反正就开一个刀。结果礼拜六打球的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说，你不要开啊，一开要把你的这个胸腔打开，要把你的肺翻开，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听越听越恐怖。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说，我都七年没有去开刀，还在这边打球。那我想说，哦，是不是有别的方式？所以我才想起来说，哦，我应该去问一下别的医生的意见如何。所以呢，现在正在过程当中。不过感谢主，我自己觉得我很健康，可是医生说你这个是最容易猝死的，所以因为没有任何的征兆，所以我每天都活在喜乐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神保守的，圣灵恩高高抹在我的身上。所以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夕，我特别感谢神，用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中风来提醒我说，你的身体不行了，你要去看医生。我常常以为自己多健康多健壮，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身体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隐患在那个地方。在这边再次的献上感谢和赞美，感谢我们的神，这是我这一次做感恩的见证。 谢谢姚大哥，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的，我们要继续的为姚大哥来祷告。那我们今天的感恩见证呢，就到这边为止。其实还有几位呢，还有 没机会来做见证的，但是我想教会我们会再安排，因为我们还有圣诞节，所以没有不要担心，我们还会再安排，有见证如云彩是教会应该的。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就交还给周牧师。 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那个荣耀神的见证。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当中，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另一半，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教会的服事施工啊，传福音建造上面，在我们祷告的城墙啊建造上面，在各样的我们一起聚在一起，在神的家当中一起同心合一建造神的教会，来为耶稣基督来发光来做见证的时候，真的我们看到每一个见证都充满神那极大的荣耀在这个里面，真的是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所以我今天哦，我应该五分钟可以吗？啊，那个，所以我们可以说的，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跟神说，我们今天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家人说的，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像这个世界可以说一句话，要说什么话？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已经行了大事，神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好不好？你跟你自己说，耶和华神为我行了大事，耶和华神为我们行了大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本来我已经有预备这一个短讲，但是没有时间。但是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一样，过一个晚上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今天神好像借着这一个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刚才坐在那里，我在想，是啊，主，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在过去的一年两年当中，在基督的丰收教会，看到我们弟兄姊妹这样同心合意，一起来追求神，神说你没有在做梦啊。我的手臂被揪了一下，你没有做梦，因为神说神与我们同在，他要继续做那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流泪一样，他说什么？流泪撒种的被什么呀？欢呼收割。这个是就是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名字。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名字是什么？丰收。当这个丰收成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这是一个带着眼泪出去，带着眼泪出去撒种，带着眼泪出去耕种，带着眼泪在那里收割，这就是丰收。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看到在即将来的2019年2020年， 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看后面一个生命当中，哦，这个前面再往前面一点，生命当中要做那一个复兴的工作，就好像现在加州这样的干燥，就像犹大地这样的干燥，这是神说他要降下恩雨在我们中间，神那一个复兴的那一个风已经吹起，所以我们要驾着这一个复兴的风，我们一起来朝着神给我们带领的要进到那迦南美地一起来行走，好不好？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在神的恩典之路上面一起来奔走。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来恩典之路。哦，这个结束之前，我要非常感谢在过去一年当中，哦，一年当中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的执事同工，我们的敬拜的团队，我们的招待团队，我们那饭食饮食的团队，儿童施工同工，青少年施工同工，成人主日学各样的施工当中，弟兄姊妹这样一起来服侍，我要跟你说，真的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样的摆上。虽然就像刚才讲有流泪，但是我们是欢喜的，而且我们是张开口大声的欢喜欢笑。神纪念大家的服侍，神祝福大家，我们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来。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我走这一路， 你找旁边的弟兄姊妹跟他说，谢谢你辛苦了，我们一起继续同心合意的来奔走天路，将感谢赞美来归给我们的神，好不好？你动一下走出来，向你的弟兄姊妹丰收下来跟他说，谢谢你，有你在我们中间，感谢你。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 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继续的带领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个丰收家人。主啊，在你圣灵里面，主你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主我们就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在这个恩典的路上面，哦，主让我们跟你说，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要深深的爱你，主我们愿意完全的来顺服你的带领。主在接下来的一年，在我们的地上的人生的生活当中，主让我们所做所说所行的都蒙你的喜悦。主谢谢你将那一个福音要从基督的丰收教会接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向这地来传。主我们相信你要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在你自己的肢体里面，主你自己的国度里面，主你继续使用基督的丰收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被你所大大的使用，可以来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也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宝惠师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中，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所有的基督的丰收家人说阿们。